细雨似幻梦里的箭，与你站于窗前，深深吻一片，抱着柔情在我襟前，与你爱一次。 我哋听晚再见啦。